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择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翻嚟第三節，冇咗啲過場片，硬係有少少嚇。 咁可以重播噶嘛？屌你真係過場片啫！而家大把人重温啦，屌你！收翻廣告費添啊！ 都係啱嘅，都揾翻以前嗰啲片播下先係嘛嚇？ 唔係，我哋可以剪啲片嘅，剪下自己剪下都。 唔係，我成日 唔係到時可以咁樣做嘅。譬如立法會有啲相關嘅議題咧，咁咪剪翻我哋以前講嗰啲咩咯？睇啲撚樣識唔識抄噶嘛？係。系嘛？俾啲牽使佢哋啊嘛，係要咁樣嘅，明唔明啊？要學嘢啦，屌你，俾你偷下雞都好啊，係嘛？咁樣啊嘛，係嘛？ 啊，仲有一隻六八九幾時死，其實都啱仔嘅，又唔好咁咩嚇，因為都 嗱，你講六八九幾時死咧？而家有兩種講法嘅又係，有啲人咧就認為咧，即係佢連任嘅機會都高嘅，有啲人認為就唉呢鑊你仲唔乖，又整得橫州事件。嗱，橫州事件咧，我淨係想講一樣嘢，不要跟車太貼 ，OK 啊。真相仲係未明嘅，咁但係 anyway 咧，個政府就好樣衰噶啦，係嘛？至少你睇到而家三 C 喎 ，three C's meeting 啊 ，three C's meeting 啊，屌你真係咁樣樣都噏得出嘅，係嘛？即係其實梁振英就話俾曾俊華聽，我搞你噶啦，係嘛？嗱，係人都知道。2017年3月呢個選舉，究竟邊個做特首？係邊個話事呢？係習近平話事，不是你張德江。大家又不可不知，出年三月係香港選行政長官，但係中共嘅十九大咧就喺年尾嘅。OK， 今次嘅十九大咧，其實而家呢段時間。習近平同埋佢嗰啲人咧，就開始已經喺度部署緊嗰個人事，那個方向就係究竟要唔要繼續以前嗰個權力承傳嘅制度，七上八下，夠年齡你就要落嚟。如果按照呢一個承傳制度咧，習近平同李克強喺十九大仍然係呢一個國家嘅領導人 ，OK？ 因為佢哋兩個咧。仲未夠期，佢係要做兩屆嘅。但係而家我睇到咧，習近平係唔想做兩屆，要做三屆最少，做十五年。然後仲要係利用呢十幾年去為下一個階段嗰個權力承傳咧，要係佢嘅人咧，佢就要做功夫。所以佢冇乜選擇嘅，因為而家七個政治局常委裏邊咧，有五個就夠期噶啦。你余正星又好，系咪呢一扎全部你都落嚟噶啦？黄岐山都系佢个笔碟，你都要落嚟噶啦。如果跟翻过去嗰个权力嘅承传制度，你都要落嚟。所以而家佢而家优先要考虑嘅就唔系你香港特首边捻个做， 搞掂自己先， 你搞掂自己先，成个权力嘅嗰个布局，佢一定系要做继毛泽东以后即系、就是、最强嘅强人，咁啊？即係我喺度睇法，就係佢可以咁樣做嘅，我改變咗呢種屌你，即係權力承傳制度，係咪啊？我做三屆都得。咁佢而家可以選擇嘅就係咩咧？我取消呢個政治局常委都得噶嘛，淨係要政治局喺中央委員嗰度入政治局。嗱，如果你要下一屆嘅政治局常委咧，你好自然就係由18屆嘅24個政治局委員裏邊扣除咗嗰啲舊年齡嗰啲，係嘛？應該喺嗰度揾噶嘛，論資排輩就係啱啱嘛。或者在個中央委員裏面去找一些人嘛，地方的領導嘛，然後上嘛，我 cut 了這個常委，只是政治局委員，接著我要部署19屆中央委員的人選， 因為你政治局是由中央委員會變成政治局的嘛，然後政治局的24個再互選變成7個常委，然後就7個實際掌握各方面權力的，包括、國家主席，包括這個即是總理、人大委員長、政協主席這些人咯，政法書記、黨就是軍委會主席、副主席，全部在個黨政軍的，就在這7個人的身上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咪唔要咯，屌你！我淨係整個政治局都得噶，咪？佢會改呢種制度噶，我覺得佢一定要令到佢大權獨立。不但只係19屆做5年，20屆中國共產黨20次全國代表大會，佢都要做，係咪？呢個佢個計算，你邊撚個做特首？對佢嚟講。而家唔係佢優先要考慮嘅，但係決定一定係佢決定。張德江已經冇得決定，因為佢到出年嘅任期到嘅啦，佢係玩完嘅啦。而家你張德江撐梁振英，係咪？最近城報嗰啲唔係偶然嘅嘢嚟㗎，大佬，係咪？城報老細係邊個先？係咪？最近係咁轟呢個張曉明同梁振英，係咪？又轟廖輝個系統，日日出過，而家睇唔睇到啊？喂，老實講，呢個一定係。大陸話共產黨內部另外有啲派系嘅人要去做嘅嘢嚟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出年邊個做？俾唔俾你梁振英繼續連任？完全係習近平話事，但係佢而家未話俾你聽啊！所以而家你睇目前嘅情況，你話呢個梁振英係咪會有機會連任唔到？真係？你真係太唔了解中國共產黨，對佢嚟講冇關係啫，係咪？有啲人話：屌你，即係嚇呢個狼鷹去留九月公投喎，屌你咁啊！今日有公投結果啊，咁啊應該佢落嚟啦，係嘛？屌你，建制派少咗兩三隻，咁但係你建制派喺直選裏邊少兩隻係預計之事嚟㗎啦，早已經係啱啱啊！你新西佢實民主黨攞翻一隻，係嘛？咁你九西多一席，你又攞唔撚到嗰一席，你俾撚咗第二個俾劉少麗呢啲係嘛？屌俾撚咗尤慧晶多我400票，咁啊屌黃毓民入唔到，咁呢個叫勝利啦係咪？屌你基於黃毓民入唔到，已經係佢最撚大嘅功績啦，其中一個係咪啊？佢都應該連任啦係咪啊？屌你問我，我會咁講啊？屌你啦咩啫？黃毓民都俾你消滅咗咯，咁屌你咁佢仲唔係最大嘅功績？系嘛？你帮佢消灭黄毓民，系嘛？咁你帮佢消灭黄毓民之后，就变成系梁振英最大嘅功绩，系嘛？佢连任，所以大家唔好啦喊啊！佢连任就因为黄毓民被消灭啦。屌你真系！你以为我讲笑啊？我好捻认真噶，系嘛？所以佢连任机会都系高噶，我而家话俾你听。你其他呢幾個點鬥得過佢啫？你而家眼前睇到有機會同佢困嘅嗱，例如紐約就好明顯就唔嚟噶啦，係咪？你有可以同佢困嘅林鄭月娥同埋曾俊華，係咪？好簡單，佢哋都係等共產黨屌你咩個祝福嘅啫。共產黨只要話得啦，你哋幾個一齊自己去搞啦咁樣，咁嗰千二個選委咧就有機會叫呢個689翻屋企瞓覺。 嗯 是吧？如果共產黨不落 order 的話，共產黨落 order 的話呢，又繼續給你有其他人去選的話呢，但是要你投要你是即是他是要支持689的話呢，那他都是繼續拿689票的了票你但泛民主派呢就會這樣想的，所謂非建制派他數一下數一下可能有成200多票在選委裡面，他就拿着这200多票做王咯，是吧？只要你有两个人出来竞争，他泛民主派不能派人去选，不去陪选，你有两个人去选建制派，是吧？那他就做王了，你明白吗？当你如果两边不是归边的，那他拿着那200多票是不是做王啊？那只要你那个其中個候選人肯同佢哋講數，俾啲嘢佢，咁佢咪投俾你咯？佢200幾票，嗱，我估佢哋會咁樣做嘅，一定係碾實呢個200幾個選委，佢哋即係點都有啊，係咪？200票一定有啊，係咪？咁呢200票喺你手裏邊就得翻1000啫喎，1000佢兩個人去爭，咁睇一人分500嘅話，咁你揸住嗰200咪做王啊？ 嗯， 上次不足以做王啦，如果他全部投晒俾唐英年，系嘛？如果事先肯吹鸡话投晒俾唐英年，可能又真系屌你六百九得翻五百九，咁啊赢嗰个系唐英年咯，系嘛？ 但系唔会出现嘅， 唔会出现啊嘛， 唔会出现。 咁但系如果而家咁样，喂，你俾佢自由去竞争，即系建制派可以俾唐，俾可以俾梁振英，可以俾曾俊华，咁你梁振英就瓜得噶啦，泛民揸捻住嗰二百票。他仲唔撚治理於死地啊？又有得威啊嘛，係嘛？所以咧，唔好估得咁早嘅，係嘛？雖然而家屌你廝殺開始，係嘛？嗱，曾玉成去咗美國啦，佢嗰個智庫即係介紹葉國華嗰度，我話俾你聽啦。咁葉國華都係地下黨，即係你土共另外搞一嚿嘢，呢一嚿嘢咧又係愛嚟做王嘅。即係話到而家大，即係好簡單一個。上面未有指示，大家就自由開放喺度做緊嘢。到上面有個指示之後，就全部要停啊！包括你曾玉成都係，因為你上面未有指示。正如我頭先嗰種推測就係話，佢屌你佢自己都未搞掂。喂，你跟住就係十九大嗰個佈局啊嘛，係咪啊？你係同埋一年噶嘛，出現噶嘛，係嘛？咁你十九大嘅佈局，你咪計下咯，係嘛？你個時間相差可能有成半年嘅時間，咁我使乜咁快話俾你聽？係咪？咁但係佢要佈局，佢一定要喺今年年底、出年年初，習近平就已經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概念圖啊、構想啊出咗嚟㗎啦嘛，係咪？而家要做嘢㗎啦嘛，手頭上。拿開份名單睇下，而家屌你嗰啲中委係咩人？屌你二十四個政治局常委邊啲要踢鳩走佢嘅係嘛？咁而家開始冒起嘅係咩人係嘛？喺軍中都係噶係嘛？一定係咁啊！槍杆子女出政權，一定要攣住個軍委會，同埋攣住啲軍區司令。咁佢而家升多幾個上將，換個幾個軍區司令，咁咪搞掂咯係嘛？佢呢啲嘢全部陸續有人幫佢做，一路做緊噶嘛係咪？佢係揾條命同你搏出嚟嘅呢個位。他不可能做兩屆，所以現階段來說他怎會跟你，你張德江現在說不到事，你張德江難道現在可以告訴梁振英，啊你努力一點啊，一年沒問題啊，叫他自己烏沙都不保啊，是吧？他一定沒得做了，還有一個李元朝分分鐘拉去坐監添啊，我告訴你，是吧？其中一個政治局委員，即是你很多人真的太不熟悉中共嗰、那個權力佈局同埋成個權力架構，係咪？你而家問翻呢番新科嘅屌立法會議員，你知唔知？係咪？而家廿四個政治局常委委員係咩人咧？係嘛？七個政治局常委噏曬啲名，你都艱難，係咪？但係你同香港冇關係，有關係。所以你話梁振英而家梗係發咗癲啦，係咪粒粒皆辛苦？ 我哋都係， 我哋都粒粒皆辛苦啦，屌你粒粒眼淚都辛苦啊！屌你擠出嚟擠嘅擠唔到，屌你同你，即係人之中咧，呢個都算係賤噶啦，即係你都好難揾到一個人賤得過佢。所以我嗰日立喺呢個法庭，我就話：屌你一個咁嘅人，係嘛？嚟管治香港，我话法官阁下，你睇下佢上嚟法庭都擘大眼讲大话，不断讲大话，系咪？到头来你个裁决可能就话佢诚实可靠嘅信证人，屌你，全香港都会笑鸠你，系咪？你要入我罪，一定要话佢系诚实可靠嘅证人，跟住我系不诚实不可靠，咁你先可以定我罪噶嘛？当你定我罪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说梁振英是一个诚实可靠的证人，那是不是全香港都笑够你啊？我真的那天法庭屌你，即是这样讲的类似，你知不知道、那个法官真是头痕的， 子孙后代都会笑的、这个不是笑一代的， 是啊，屌你了，你个判词一定要讲他是一个诚实可靠的证人，因为整件事我可不可以定罪就是你信不信梁振英讲的东西嘛。同埋黃定光又一個誠實可靠證人啊嘛，咁先得啊嘛。屌你咩人唔笑狗都廢啊，係咪？咁你所以面臨一個咁嘅局面，所以我嗰日咪話咯，我話我哋嗰陣時咧，古代咧啲縣官審案咧，其實佢又係行政地方官員，又係法官喎，屌你行政 司法集于一身，咁佢头上都起码假假地都有个正大光明星，或者明镜高悬之类啊嘛。我屌你妈，我哋呢个法庭睇唔到嘅，系咪？但系呢个法庭系一个普通法嘅法庭 ，suppose 唔使正大光明，唔使明镜高悬，呢个都系一个公义嘅所在地嚟噶嘛，系咪？但我好怀疑咯。冇谂清楚啊！呢啲陈词， 梗系啦。咁你仲要睇一样嘢，就喺立法会上面咧，旧立法会上面嗰个雕像咧，个正义女神咧系绑住只眼嘅。咁点解绑住只眼咧？就冇所谓亲疏之分，冇所谓权，因为有权。 唔系呢个，我喺立法会告别大楼嗰演辞度有讲到， 系咪？ 喺旧立法会大楼告别演辞啊，即系啲人发言嘅时候，我有讲到呢一段。 咁啊，因為嗱，頭先你講咗嗰個六八九而家嘅狀況啦，但起碼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呢啲報章嚇，譬如類似《城報》啊呢啲咁樣，佢繼續而家爆呢啲咁嘅醜聞咧，係咪始終都對而家呢個在位者有少少影響咧？ 咪將報紙嘅銷量嚟講，或者影響嚟講，梗係冇影響啦，係。咁但係佢背後嘅人究竟係啲咩人？咁呢個就係佢要諗啦。 但係因為頭先你雖然提到就話嗰個梁振英啫，但係你睇下呢幾日佢爆中聯辦嗰啲嘢精彩嘛，係嘛？咁啊， 開曬名， 開曬名喎，過癮啊嘛！ 有時會提到劉夢紅， 咁你如果提到名，咁佢換言之，其實佢都俾個 point 你啦，即係話喂中聯辦在香港作惡。或者呢啲甚至嚇對上一次嗰個選舉嘅操控，或者係一啲 咁啊，王振民話咁，屌中央關心都唔得咩？屌，中央關心就係操控嚟嘅。 佢意思佢就係 中央關心都唔得，屌你係咪出埋黑社會啦？屌你咩為咗消滅雙黨？ 由於關心而跟住操控係嘛？咁啊嚇！ 我喺慈雲山兩個就俾一個字頭圍撚住，你知唔知啊？幾十人，屌你真係係嘛？揾埋黑社會啦，係嘛？咪係中聯辦，嗰日有中聯辦啲官員坐喺度嘅。我哋俾人恐嚇嘅時候，有中聯辦嘅官員，有一個堂口嘅大哥，有陳甲林議員，哇死撚犀利！跟住我哋就俾幾十人圍住喺度屌老母，冚打冚殺，選到你都有事啊！咁撚樣講嘢喎，知唔知？咁我哋咪好撚驚，係嘛？你差佬都有人喺度啦，邊個理你？ 冇噶，冇噶。你同而家對點樣去保護阿朱凱定完全兩回事嚟，係嘛？所以有陣時係講下運嘅，有啲好多嘢政治都要講下運氣，講下運氣嘅時來運到就完全都唔同一回事啦。 唔係，但係跟住落嚟，大家焦點一定係擺喺出年嘅 特首選舉， 特首選舉噶嘛，係咪？咁我哋都會做好多嘢嘅，係咪？我哋都會 mon 住嘅，係咪？咁就我希望蘇貞出嚟同佢選啦，係咪？咁睇下佢屌你咩用啲咩陰謀詭計嚟搞個 蘇貞，蘇貞話佢學功夫啊嘛， 又叫打柒佢，叫即係其中一個選舉投唔投俾你票咧，就兩個隻抽，你明唔明啊？屌你隻抽，你高佬同胡叔佬隻抽，隻抽隻係嘛？咁我買胡叔佬啊， 我都係，屌你學過功夫嘛， 話真係學過功夫噶嘛，我買胡叔佬啊，冇得傾嘅。最好加一个环节咧，就是两条友只抽，系嘛？ 咁但系辩论就不可避免噶啦。如果真系有呢件咁嘅事嘅话， 辩论咁咪唔知道咯。 啊，又唔知道啊？ 唔系 两种证明，系呢个就唔讲粗口都唔得啦。呢个 但系呢个有个问题就系，你在任嘅司长，咁你要辞职， 要辞职噶嘛？咁你辭職嗰個時間，如果比照啊，上次啊唐英年其實 咁就有機會要爆醜聞噶啦嘛，爆 佢咪趁你唔喺度嗰時搞你咯，係嘛？嗱，而家你仲喺度嘅時候已經搞你啦，咁你話我辭咗職真係選，話仲唔搞你啊？真係係嘛？所以都係擲死嘅。 所以選舉咧，即係我哋自己咧就老實講，我又想同啊，即係你大哥講啦，我哋真係成個選舉，我哋乾就即係乾淨到不得了。絕不搞負面文宣，哪怕人哋抹黑到我哋咁樣，我哋掌握某一啲人啲醜聞，我哋都唔撚講，係咪？即使我對梁天琦呢班人，我都留有餘地，係咪？有啲嘢我都唔撚講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包括好撚多衰嘢，我都唔撚講，即係唔好俾人話我哋喺度大蝦細，選舉就喺度攞呢啲嘢 呢啲咁嘅所謂黑材料嚟搞嘅，我哋都唔做呢啲嘢嘅。即係我覺得後生仔佢係可以犯錯，咪只要佢自己屌你嘅知錯能改都係冇問題嘅，係咪？邊個後生仔冇機會行差踏錯啫？係咪？我哋都唔做，但係我哋俾人哋咁樣抹黑攻擊法，請問你哋有冇講過一句公道説話？冇啊嘛，係咪？係冇啊！一句都冇啊！睇撚住蘋果日日咁樣全版抹黑廣告，有冇講過嘢啊？你哋，你嗰啲所謂評論人公正客觀係咪啊？我為東道主，不作奴才民主，有冇講呢個公道説話？係一句都冇。咁樣多撚魚水。即係事後個個都識講嘅，係咪先？係我哋一次都唔搞啲負面文宣，係咪？就算我哋咁撚討厭你民主黨，我哋都喺個政治理念正光度批判你。我甚至喺選舉論壇，我都盡量唔會批判你啲人，係咪？唔係我怕撚咗你，你冇人會辯論贏到我嘅，係咪？係咪？你甚至乎屌你去選舉論壇之前，你揾人包圍我，搞到後來變成警民衝突都好，係咪？我哋都冇去搞翻你。你陶君衡真係打撚得啊！你估你係咪先？我要搞你，你飛撚上去邊度啊？十條 fuse 都燒唔到我度啊！而家話俾你聽，我都唔做呢啲嘢，不屑做呢啲嘢。你好撚得意，包括你任亮憲都係，係咪？我要揾你，實揾到你嘅。是吧？你搞得咁撚得戚啊嘛，係咪？但我覺得冇意思啊嘛，係咪啊？咁撚嘢意思啫？一定有人收拾你噶啦！你呢啲人多行不義，係咪？你好撚威咩？以為係嘛？你梁國雄又明知你個助理走嚟我辦事處度搞事選後，嗰、那個叫姓馬嘅條靚仔嗰條長毛，係咪？你都扮睇唔到，屌你老尾！你乜撚嘢議員啊你？係咪？我都輸咗啦，你仲要揾人嚟犯事處，我一定係入你梁國雄數噶嘛，因為嗰個係你夥計，屌你乜你扮唔撚知，係咪？仲我哋有一個支持者俾人拉撚咗添，係咪？你嚟搞我啊，大佬！嚟我辦事處，我輸撚咗啦已經。你梁國雄嘅夥計喎，嗰個係。系嘛？咁撚賤格嘅嘢都做得出，調翻轉咁，我可唔可以揾人去搞鳩你咧？你估？咁你仲有咩好講啊？我哋就係唔撚做呢啲嘢啊嘛，就係係嘛？你係估我會做呢啲嘢嘅人，我哋係完全冇做呢啲嘢啊嘛，係咪？到選舉後期，我哋唔撚知你喺度搞撚到咁樣，係咪？選後仲爭我辦事處。是吧？第二次就不敢嚟了，因为我已经枕住人在这里，你嚟啦。那次你嚟你就死得了，我告诉你。说那个礼拜五跟住说取消嘛。做这些事做什么？你梁国雄最懒的自身自我，哎，伙计来的，我都不知道他做这些事，我怎么管到他说这些事？你试试我的伙计做这些事，我踢了他出门口九年了。是吧？我办事处的职员从来不卷入这些政争的，我现在告诉你。你梁国雄议员的助理，你走来另外一个立法会议员的地区办事处搞事，你梁国雄没有半句说话说，屌你老母，我实同你计数的，就没有，我现在告诉你。你是一个撚样来的，我现在告诉你。你100%是个撚样。佢選撚完啦，你都贏咗啦，唔使輸俾方國生啦，執撚到一身彩啦，贏過1000票，自己都覺得羞恥啦，啱唔啱啊？屌你咩？啲夥計嚟搞鳩我都得，扮唔知，我梗係入你數噶啦，大佬。喂，你其他人嗰啲何志剛啊、楊繼昌唔撚敢嚟噶啦，係嘛？ 我告訴你，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，是不是？選舉那些你搞夠我，我不會跟你計較的。正如我剛才所說，是吧？輸就是輸，說什麼都沒用，敗軍之將不足以言用，但你事後再來搞夠我呢，我一定跟你計數，沒得傾，是吧？好，節目時間差不多，記得交月費，啊，醒神。